远离毒品侵害，别让幻想变成现实。北京时间1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命不同。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 每一天， 分享 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课上嬉笑怒骂成文章，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 老师谆谆教导谈理想，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 982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 欢迎收听中国传媒大学广播台精品节目汇编，社会时事，生活娱乐，体坛风云，乐坛万象，大千世界尽在其中，我们的声音有力量。 暑期已至，身边的许多朋友都在问我，天津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这可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清楚的。所以，我就为大家制作了一份旅游攻略，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吧。一日之计在于晨，天津人的每天都是从一顿丰盛的早餐开始的。煎饼果子是天津人早餐的首选，它是由绿豆面薄饼、鸡蛋还有油条或者薄脆的果饼组成的，配以面酱、葱末、辣椒酱作为佐料，口感咸香。如今的煎饼果子原料已经不仅限于绿豆面了，还有黄豆面、黑豆面等等多种选择，但是天津人依旧坚持传统的吃法。正宗煎饼果子中选用的食材只有绿豆面、油条以及葱花、香菜及其他佐料。天津人是那些在煎饼里加火腿、香肠甚至豆腐丝、肉松等原料的煎饼果子为邪教，因此来到天津还是要尝上一尝这正宗的煎饼果子的。除了煎饼果子，早市和早点铺里的早餐还有很多，烧饼里脊、嘎巴菜、豆腐脑、豆浆、油条等等美食，都能让刚刚睡醒正值空虚的胃得到满足。除了早餐，其他美食也一定不会辜负你的味蕾。就像这家坐落于河东区中山门的老城里盖奶汤圆，味道别具一格，面皮和馅料都很细腻，盖奶的奶味儿十足，因而人气火爆，每次去都要排很长的队。天津三绝食品之一的耳朵眼炸糕，始创于清朝光绪年间，旧时因店铺紧靠耳朵眼胡同而得名。耳朵眼炸糕用糯米做皮，红小豆、赤白砂糖炒制成馅儿，以香油炸制而成。成品外形呈扁球状，馅心黑红细腻，外皮金黄酥脆，口感绝佳。 再喝上一碗杏仁茶汤解解腻吧。用龙嘴大铜壶冲制，水烧开后，铜壶盖旁的小汽笛呜呜响着。冲茶汤的师傅一手端碗，一手掀起铜壶，壶嘴向下倾斜，一股沸水直冲碗内，水满茶汤熟。茶汤的主料是熟米面、梅子面，调料有红糖、白糖、青丝、红丝、芝麻、核桃仁、石井果脯、葡萄干、金糕条、松子仁，吃起来又香又甜又滑爽，极为可口。茶余饭后还可以买两块洋葱糕杆，洋葱糕杆采用优质大米、白糖作为原料，经过浸泡、碾压、螺筛、搅拌、发酵、成型、加热等十余道程序加工制作而成。洋葱糕杆外观洁白不粘牙，圆软筋道，松软可口，口味独特，易消化健脾胃。填饱了肚子才有力气领略天津走路的文化，大大小小的商业街、步行街以及大街小巷间的文化历史遗迹是永远都逛不腻的。滨江道是天津最繁华的商业街之一，它自海河边的张自忠路起，向西南方向延伸到南京路上，全长2094米。20年代末，随着劝业场一带商业的兴起，中外商贾纷纷云集于这条街，许多服装绸缎、金银首饰、钟表眼镜、照相席染，以及旅馆、饭店、影院、剧场、舞厅等商业服务和娱乐场馆相继落成开业，这条街逐渐呈现繁华景象。这条街上不仅有劝业场、中原公司、稻香村食品店、亨德利钟表店、光明影院、灯营楼饭庄等老字号店铺，滨江商厦、吉利大厦、米兰欧国际商场等新建的商店也鳞次栉比。这么多年过去了，这条街依旧车水马龙，游人川流不息。滨江道是最繁华的商业街之一，而五大道是最有特色的历史文化街区之一。五大道在天津市中心城区的南部，东西向并列着以成都、重庆、大理、木南及马场为名的五条街道，是迄今天津乃至中国保留最为完整的洋楼建筑群。其中最具典型的300余幢风貌建筑中，英式建筑89所，意式建筑41所，法式建筑6所，德式建筑4所，西班牙建筑3所，还有众多的文艺复兴式建筑、古典主义建筑、巴洛克式建筑、庭院式建筑以及中西合璧式建筑等，被称为万国建筑博览院。在这里你可以感受各国风情，春夏之际还可一睹海棠海的盛貌。古文化街和鼓楼也是值得游览的步行街。鼓楼是旧时天津三宗宝之一，民谚说天津卫三宗宝，鼓楼、炮台、灵丹阁。鼓楼周围与古文化街、天后宫等景点交相辉映，形成了浓郁的地方文化氛围。鼓楼和古文化街上还坐落着许多家相声茶馆，天津这座城市在中国的相声发展史上起了决定性作用。到天津品天津三绝、听茶馆相声已经在全国叫响，台上一块醒目、一把折扇、一条手绢，演员穿着长袍马褂，口若悬河、妙语连珠，台下数十上百位观众品着香茗、嗑着瓜子儿，笑声不断，掌声不绝。若是二人同行，您可以选择乘坐天津之眼。天津之眼全称天津永乐桥摩天轮，是世界唯一建在桥上的摩天轮，

你来人间一趟，你要看看太阳，和你的心上人一起走在街上，了解他，也要去了解太阳。夏天的太阳。孩子拥有孩子般清澈的眼睛和纯真的内心。太阳至刚，水波至柔，太阳是明，水波是暗，刚柔并济，明暗呼应，都是生活的插曲。诗人站在阳光和水波之间，站在白云和青草中间，吸纳尘世的幸福，用力感受生命的丰盈。孩子钟情于太阳，甚至成为一种执念。他以赤子之心为远方奉献太阳，照亮生命。他曾写下，太阳是我的名字，太阳是我的一生。孩子还有很多关于麦地的诗作，麦地与诗人，五月的麦地，熟了麦子等。或许孩子与梵高曾相识于某片星空，在那珍贵的人间，他们都曾拥有炽热的太阳，金黄的麦田。其实你只用一只眼睛就可以照亮世界，但你还要使用第三只眼，阿尔的太阳，把星空烧成粗糙的河流。诗人，你无力偿还麦地和光芒的情谊。孩子，当我画一个太阳，我希望人们感觉到它在以惊人的速度旋转，正在发出骇人的光热巨浪。我画麦田时，要人们感觉到谷粒中的原子在生长爆裂。梵高，孩子用高纯度的语言诠释着正在生长与消亡的一切。梵高用高浓度的油彩再现了那个时代的缩影。他们都有一颗孩子般真挚的心，即使在生活中负重前行，也不曾失去感受幸福的能力。日记。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夜色笼罩。姐姐，今夜我只有戈壁，草原尽头我两手空空，悲伤时握不住一颗泪滴。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这是雨水中一座荒凉的城，除了那些路过的和居住的，德令哈今夜，今夜，这是唯一的、最后的抒情，这是唯一的、最后的草原。我把石头还给石头，让胜利的胜利今夜顷刻只属于他自己。一切都在生长，今夜我只有美丽的戈壁，空空。姐姐，今夜我不关心人类，我只想你，我只想你。孤独寂寞

你大点声儿。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 时。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儿。 叔叔，小点声。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九八二青春联盟， 九八二青春联盟， 青春的 青春的每一天， 分享 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课上嬉笑怒骂成文章，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 老师谆谆教导谈理想，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 九八二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 走进经典，放松心情。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专题音乐节目，跨界音乐女神莎拉布莱曼。莎拉布莱曼于1960年出生于英国，她是继世界三大男高音之后，世界乐坛涌现出的另一个天后级人物。1986年，她凭借音乐剧《猫》获得了格莱美当代古典音乐奖和格莱美最佳古典女艺人的提名。2007年7月，被 BBC 选为戴安娜王妃逝世十周年葬礼主题曲的演唱者，一曲《告别时刻》响彻全世界。他创造了单曲全球销量超过1500万张的惊人纪录。这位乐坛天后的唱片总销量在全球超过3000万张，曾在包括美国、澳大利亚、日本、英国、加拿大和德国在内的40个国家获得过180次金唱片和白金唱片的成绩。尽管事业上收获颇丰，而在现实生活中，他经历了人生的3次婚姻，期间为了巡演还经历了2次流产，至今没能拥有一个自己的孩子。说到这些，不禁让人惋惜。莎拉布莱曼21岁，前往伦敦应征出演音乐剧《猫》，她不仅夺得了女主角的位置，还俘获了该剧大名鼎鼎的作曲家韦伯的心，从此成为这位音乐剧大师作品中的女主角，并在她的指导下开始演唱古典音乐剧。1988年，她首次登上美国百老汇的舞台，从此奠定了世界级音乐剧星的地位。 Fatalistic morning. 出自著名的音乐剧《猫》。这首歌曲由一只叫格里泽贝拉的母猫演唱。这是一只年轻时魅力十足，而年老后邋遢的母猫，受到猫族的排挤。他演唱这首歌的时候，回忆起自己年轻离家前幸福的时光，感叹辉煌不在。曲调忧郁沉闷，歌曲打动了猫群，最终他回归了家族，还被推选上天堂。歌中唱道，让我独自留在这回忆里，回想我那些曾经的灿烂时光，但如果你靠近我，你会明白什么是幸福。 凝水的美人鱼，披挂一身月光般莹亮的水晶，那些不食人间烟火的造型好像总是最适合她。清灵古惑的衣饰，时而慵婉，时而柔媚，永远不会让人厌倦。这位传奇式人物又称月光女神。莎拉在2000年发行了专辑《月光女神》，斯卡罗布集市就收录在这张专辑中。这张专辑让他的名字再次横扫世界乐坛，荣登 Billboard 古典跨界榜冠军。斯卡罗布集市的第二句唱到了四种花朵，香芹、鼠尾草、迷迭香和百里香，分别代表爱情的甜蜜、力量、忠诚和勇气。副歌的部分讲述了战争当中的种种苦难。 1993年，莎拉告别音乐剧事业。1996年，她发行的一曲《告别时刻》，让人在震撼心灵的旋律与高亢起伏的歌声中，体会到情与爱的深情对话。她以流行唱法演绎中低音域，而用美声唱法演绎高音区，取得了流行与古典之间的平衡。这张专辑96年在德国狂卖300万张，达到了莎拉音乐事业的顶峰，使她成功的以一个音乐剧天后身份，透过古典和流行之间的翻译，精彩地转变为一个全方位的歌唱家。其实这首歌最初是意大利盲人歌唱家波切利的独唱作品，后来莎拉接受德国拳王的邀请，在拳王的谢幕比赛上演唱，于是他邀请波切利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共同演唱这首歌。这首歌的高潮部分犹如熊山海浪般震撼内心， 结尾干脆利落的低音提琴戛然而止的演奏，有让人三世的效果。 Sogno l'orizzonte, manca le parole. Io sì lo so che sei con me, con me. Tu mia luna, tu sei qui con me. Mio sole, tu sei qui con me, con me, con me, con me. Time to say. 1998年，莎拉布莱曼发行了个人专辑《伊甸园》，融会贯通了多种音乐风格，其中最出名的是《神秘园》。这首歌的表现形式类似于西方教堂里的唱诗班，她的声音像是修女领唱圣经，天籁神韵般的歌声绕梁挂住，在教堂里萦绕着不曾散去。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都住着一个神秘园，它是一种心灵的祷告，一个我们向往的地方，一个释放天性的地方。 为梦想千里行，相会在北京。来吧朋友，伸出你 会开幕式前一个多月，莎拉布莱曼接到北京的邀请时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她觉得运气特别好。在谈到我和你的风格时，莎拉布莱曼说，这首歌亲切自然，单纯美丽，第一次听时为它旋律的优美单纯和歌词表达的全人类共同的梦想而感动。当我听到加入孩子们那个童音的版本时，感动得流下了眼泪。莎拉认为我和你和巴塞罗那奥运会主题歌有同样的主题，团结，全世界的人们紧紧团结在一起。评价莎拉布莱曼说，好的艺术不应当是给少数人欣赏的，他们应该属于大众。莎拉布莱曼用他自己独特的声音将艺术歌曲与大众拉近了距离。好了，本期的专题音乐节目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春天，骑单车，草绿了。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深秋山顶风看夕阳，阳光你为我敞开的天窗， 秋天 一段日光 牵着手， 手心散 叶子黄了。 你说秋天掌上的日光，一寸能许一个愿。